怎么变？哪会知平地千尺浪？一生光荣有几长？怎可比月星更亮？明白一生多起点，得失心情亦一样。 每一日忙忙碌碌去即係胃口奔驰，亦都係当中会係一啲嘅名与利嘅一个嘅心情令到你去做，又要增强啊等等，可能係有一啲人会係咁样。如果你将呢啲嘢放低晒，实实在在你嘅工作唔去为啲乜嘢嘅时候，可能你一啲回报呢就会自然返嚟啦。听呢个歌曲令你嘅心情可以平静一啲，一啲与世无争但係唔代表消极。刚才的歌词来自郑国江、关谷英的《平常心》。那种心情继续是保持，在这首歌仍然是有一种平静的心境。刘德华《常言道》。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最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心。 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先前有关孤烟嘅，就系我哋唔好即系咁即系争名夺利嘅种心态，系以平常心嘅对待。咁而刚刚嘅系刘德华嘅主点就讲系，你要想拥有，首先你要放开，先至才可以拥有。上燕道，即系晨时间5:17啊，系咪都能够个个保持咁样嘅心境去做你嘅嘢？去咁样嘅常态嘅生活咧，系视乎都系每一个人嘅性格，关乎或者佢身边嘅人去影响佢，或者佢个人嘅际遇，而令到自己去慢慢磨练有呢啲心境。通常呢啲心境系都要你有咁上下嘅历练咧，先至可以去到咁样吓。而喺当你系血气方刚，正在系冲刺勤奋嘅年嘅嗰个啲阶段嘅时候咧，可能又未必会系话一种平常嘅心嘅，系觉得系我要努力奋斗，做好多嘢拼搏啊，瞓都唔瞓啊，要争取时间做嘢，嗰啲都系勤力嘅一种啊，都系积极向上。主要咧，香港人咧都系比较勤力嘅。去到外国嘅时候咧，你先发觉香港人真系好勤力。外国嘅可能系好准时，好早就收工啊。平时唔会同你开 OT 啊，咁放假就一定要拥有有假期啊，假期大过天，呢啲咧都系同我哋惯常喺香港生活咧，都系撑天共地啊。时间5:18啦，咁啊睇睇今日天气先啦。今日咧有一股嘅偏南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嘅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嘅。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气炎热啦，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系32度或以上啊，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

有时有啲思绪咧，突然之间会令你谂起好多嘢，系可能喺一啲执拾嘅物件当中，又遇到一啲嘅相片嘅时候，啲相片多数都系啲旧相片，然之后你会不其然喺度望下睇下，就真系谂起想当年似水流年。跟住一张张嘅相片咧，就会喺你脑海里边将以前嗰啲嘅阶段嘅生活啊，一啲回忆嘅片段走晒出嚟啦。当中可能有笑有泪，但日子就系咁样过去咗，十年、廿年或者卅年，到今天。 一幕幕的回忆翻晒嚟，陈秀文的影像罗曼史。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堂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特区政府已经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市民将可以免费收看今届奥运赛事。本港五间持有电视广播牌照的公司，包括无线电视、Viu TV、奇妙电视、有线电视和 Now TV， 可以直播和转播赛事，亦都必须要播放涉及香港运动员的赛事。收费频道需要在网上平台免费播放赛事。如果东京奥运最终取消，政府会获发还所缴的费用。林郑月娥形容政府首次斥资购入奥运转播权，做法破格，非常特殊。他又说，磋商谈判过程属于高度保密，未有咨询立法会，亦不能够透露涉及的金额，但比由商营机构在过去两届奥运投得的转播权费少，形容费用合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再度爆发激烈战斗，以色列连续第二日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2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和1名妇女，过百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一栋13层高的住宅在空袭中倒塌。目击者说，激进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自当地星期一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枚火箭炮，大部分被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在空中摧毁。另外，以军战机在同埋武装直升机向加沙執行超过130次攻击任务，据报至少有15名哈马斯指挥官死亡，包括有高级将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扬言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空袭的力度同埋次数。国际红十字会促请各方克制，避免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管道停运第五日。美国东岸多个城市的汽油开始出现短缺，价格上升，有油站出现车龙，民众感到忧虑，出现恐慌性抢救。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表示，殖民管道的主要运输管道已经在人手控制下暂时恢复运营，将需要几日时间完全恢复运作。格兰霍姆说，美国东南部等地区出现汽油供应短缺的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暂时豁免受影响州份的混合燃料使用权。格兰霍姆又呼吁油站遵守规则，强调联邦政府将会严格严查燃油价格欺诈行为。另外，美国交通部正同铁路运营商合作，以争取为有需要的地区运送燃料。殖民管道表示，正在分阶段重启供应网络，希望在周末前恢复大部分服务。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夺得今届英超联赛事冠军。由于积分榜排第二的曼联主场1-2不敌里斯特城，落后榜首的曼城10分，曼联就算在余下3场赛事全胜，积分都未能够追过曼城。曼城提前3轮夺得冠军。曼联主场对里斯特城开赛10分钟失守，被汤马士建功领先。曼联的格连活特5分钟后一度追平， 但蘇恩股到下半場憑一個角球攻勢高頂入，奠定勝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269點，下跌4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2點，下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68， 日元 108.66，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21， 人民幣 6.43， 英鎊對美元1.415， 歐元對美元1.215， 澳元對美元0.785， 新西蘭元對美元0.72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94美元，賣出1837.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早晨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美好的新开始。袁翠霞希望透过美妙的音符，为你每日注入正能量，迎接新挑战。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壮阔清风吹千里。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咁泪水呢？近年各个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一成至一成半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是相关体育协会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仲有冇公平同公正？ 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半个钟头啦，吓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嘅清晨爽利，咁已经系第二个嘅半小时开始，5点38分啊，一路到6点半嘅。今日嘅日子咧就系5月12号，农历咧就4月初一嘅星期三咧，我哋喺6点后会有雷洪德博士，又系一个教大家要多做运动，耳濡目染，希望能够影响到大家。因为咧就成日都咁讲噶啦，呢啲老生常谈，我哋要有健康嘅身体都有好几个条件噶，咁就包括咗你要有营养嘅 補給啦，你就每日要食啲乜嘢啦，呢、這個林思維會照顧你啦。一啲養生之道係咩呢？當然亦都係同營養有關啦，咁有呢個中醫學博士崔兆漢。喺思維上嘅健康呢，就有鐘志光同埋葉君耀。而身體上嘅健康呢，同埋呢個壓力呢，都係包埋喺呢個運動嗰方面，因為你有運動咧，你都能夠係令到你嘅身心係康健啲，睇嘢咧都會係正能量多啲，所以運動都好緊要啊！運動嘅時候，你多啲鍛鍊下，等你啲肌肉又唔會流失啦。咁去到年紀大啲嘅時候咧，都唔會酸軟無力啊。咁如果你即係唔運動嘅時候咧，慢慢日子見功，你見到你嘅體力咧。有少少不同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的觉醒的了，或者一个红灯响起了，你要多多留意了。所以星期三呢，吕博士就会将一些跟运动有关的科研啊，一些数据呢，就跟大家分享的。咁呢排会讲一个大题目，就是说在疫情之下，我们怎样去保持我们的体能和正面积极的态度呢？上个星期就提到健康四宝，即是刚才我所讲的了，你要做运动，你要有营养同埋心态健康，压力嘅处理呢、这个都系健康四宝。今日所讲嘅咧就系、是，其实人人都做得到嘅。我哋多啲步行，有时咧唔系譬如佢可能系几层楼嘅，都费事等 lift 啦，或者扶手电梯都唔咩啦，有楼梯咪上咯。可能即系两三层，或者甚至乎系四层都 OK 嘅。咁或者系喺搭车嘅时候早两个闸落车，亦都系争取多啲时间去步行。步行的确真系会令你长寿，喐动下你嘅筋骨啊嘛。今日就会主讲呢一个题目啦。而家系清晨时分，咁喺晨咁早嘅时候，同埋落日嘅时候，可能咧你都会感觉差唔多嗬。一首歌叫做《黄昏女》，原唱嘅系邓丽君。而家系王菲。 系啦，原唱嘅系邓丽君嘅《黄昏女》，要同到原唱有分别啦。当然喺编曲方面有唔同，唱功都唔同吓。喺王菲嘅一张敬重邓丽君嘅大碟里边，选唱咗好多邓丽君嘅歌曲。头先嗰首系其中嘅一首啊。早晨啊，5:44，而家气温28度。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已在脸上的暖泡。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女方的这首《听不到的说话》，当时是来自一套电影，为什么叫听不到的说话呢？都听不到人家讲话，他是在说的，所以你怎样？你就要用手语了。以前一套电影，那套是有刘青云做和一个马思纯，而当时都是掀起一些热潮，都是关心一些、听不到东西有听障的人士的一套电影。今时今日见到啦，其实好多咧喺新闻报道嘅时候，或者报道一啲重要嘅事件咧，都会用手语嚟到系配合翻，就让一啲真系听不到的说话嘅人士们咧，可以靠睇啦，系睇到个手语咧就知道发生紧啲咩事。 所以有时睇翻下，当你见到自己哦，其实样样嘢都不缺嘅时候，真系要好感恩嘅心吓。眼耳口鼻吓，整个身体都系叫健健康康嘅咧，都系即系无所求噶啦。所以对于一啲系怀孕嘅妈咪啊，新手嘅爹哋妈咪嘅时候，喺呢个阶段嘅过程里边，或佢有时都会有啲担心啊，到底个 B B 会点咧？希望出嚟咧就系健健康康就得噶啦，咩都齐全。样子系咪靓咧？唔紧要啊吓。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作为一个父母嘅心情里边一个好少少嘅愿望。咁所以喺怀孕期间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心灵系开心，心境愉快。嗯，唔好成日咁多嘅脾气去发出嚟。如果唔系咧，又真系会影响吓，即系胎儿啊，有胎教噶嘛，系咪？时间5:49啊，天气方面咧，今日都一样系好热啊，刚刚嘅温度咧升咗一度，头先一路都讲紧28，而家咧就29度，湿度咧就81%。今日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梁咏琪， 等待等待几次，寻寻找找挑选一位一位，人潮兜兜转转，天高海阔，渴望找到落脚点。按你的意愿，感动感慨，难逃多番失恋，只怕只怕连人生。 梁咏琪，红面路上， 红棉路，我想起在花园道那里有一条红棉路，以前叫木棉径，它的名字都因为那里有一些木棉树而得名。那里也叫婚姻注册处。红棉又想起罗文的这首歌。见到红棉想起的天气就是暖洋洋，好热。 红棉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谁能挡？红棉怒放，驱去严寒，花朵竞向高枝放，英雄扬万众偶像，红棉独有 勃发堪景仰，我又想起另一首歌的歌词，英姿焕发，是威风振翻邦，就是这首歌开头的第一句，汪明荃的这首杨门女将。

脚踢苏杭二州， 玩着 飞鸿擂台度有咩广东好汉啊？ 有洪熙官、方世玉、胡慧乾、陆亚彩、赞先生、苏乞儿，仲有我阿爹黄奇英。 啊，咁多人我认唔晒添。 星期六晚八点半，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闲话武林，会介绍以少林英雄为题材嘅广派武侠小说，到时咪清楚晒咯。 嗯，飞鸿，你唔使上擂台帮手咩？ 哦，系、啊，转头再倾啦，十三姨。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今日是五月十二号，农历咧就系辛丑牛年四月初一，系星期三啊。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今日仍然都系热嘅，有一股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会有一两阵骤雨。出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天气都是持续炎热，最高温度有可能超过32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今朝早呢个时间啦，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香港人咧，或者全世界嘅人啦，旧年到而家咧，大家都共同一个目标，就系、是、快啲咧，就系、是。嗰只嚇，即係新型肺炎咧走咗啦，嗰只 希望佢走啦。 咁希望大家咧健健康康咯，亦都因為咁咧，其實全世界嘅人咧都係第一時間要諗住點樣保持自己身體健康，可以對抗得到嚇。 正向心理，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健康四寶啦，就係、是、恆常運動、充足睡眠、壓力處理同埋有均衡嘅飲食。咁今日咧，我哋翻翻嚟重點就係講下呢個運動啦，相關嘅一啲議題啦。咁點樣可以喺而家叫做係新常態啊？呢、這個字嚇、英文就係 new normal。 係啊，其實呢個字眼用得幾好嚇，即係我哋亦都好似喺要久唔久要轉一。啲新嘅生活，我哋前所未有，而呢啲系我哋都系需要学习呢个人生嘅过程嚟噶。 系咁啊，真系老中青都系有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新嘅经历吓。 咁啊，今时今日就呢一两年嘅时间，咪大家喺日后一个集体嘅回忆咯，都系 吓。啱嘅，啱嘅。 咁啊，讲翻话咧，喺疫情下咧，我哋点样可以能够保持體能同埋正面積極嘅態度咧，一路同大家分享啦。先講翻嘅咧就係、是，我諗喺疫情之下咧，大家咧就係多數咧都係肥咗啊，因為咧都有一個調查發現咧，受訪者咧喺疫情期間咧係減少咗運動啦，同埋又叫多咗外賣啦，近三成半咧平均係增磅超過3.6公斤嘅啊。 係啊，都好犀利啊！3.6公斤咪即係成10磅咯， 差唔多啦，係啊，係啊。有啲都係話：哎呀，肥咗10幾磅，我點算啊？ 咁系啊，因为我有啲朋友啦，去做校服嘅生意啦， 咁佢哋都話，即係有時啲學校咪有啲活動啦，係咪？學校就即係有時百分之幾多嘅學生俾翻學啊咁。咁喺過去呢一年幾咧，佢啲生意都真係非常之唔錯， 係 因為啲人真係肥咗，肥咗你要買個新嘅校服咯。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關注嘅議題啦。咁、其實一來一回咧。其實呢個真係好緊要嗱，第一就係運動好多場地嗱，譬如而家好多體育中心都做咗一啲疫情嘅防控嘅地方啦，咁啊運動嘅場地就真係少咗，整體嚟講咧就真係喐動嘅機會細咗，咁你諗下壓力啊，或者喺屋企你做咩好咯？食嘢咯，咁所以特別學童肥胖呢個問題咧，係更加需要關注。咁所以家長嚟講咧，盡量咧就真係要安排一下啲小朋友咧去參與不同類型嘅運動。咁我見到早幾個禮拜咧第四波嗰陣時啱啱。即係稍微舒緩啦，啲運動場地開得翻嘅時候咧，咁我見好多家長咧都俾啲小朋友參加翻啲班，咁啊佢哋好好嘅，嗰啲教練咧就會係小組去決定啦，小組去玩啦咁。喂，小組都好啊，佢有得喐好過冇得喐啊嘛。 係啊係啊。 你喺屋企裏邊咧，佢就算你話俾啲運動去玩，嗰、那個持續性咧係冇咁耐不特止，仲有就係冇咗一個社交。小朋友係要同小朋友玩，喂，我哋大人有時都要揾下啲 friend 啊，揾啲朋友釋放下嚇，傾下偈啦咁樣。咁啊老人家更。梗係啦，咁而家啲哥哥姐姐嗰啲嘅長者中心啊，有時即係孝順嗰啲仔女有冇都去探訪啊？咁啊，嗰個互動咧，呢個人與人之間嘅情況喺疫情嚟講都係影響得大嘅。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都係要適應翻一個新常態啦。啲仔女探自己都冇得探咧，即係啊長者暫時接受呢個情況啦嚇。係。同埋咧就係、是、如果你唔運動多咧，我成日都記得雷博士講咧，啲肌肉咧就會流失。一流失咧，哇！你如果八個禮拜之後咧，你已經建功啦，係嘛？ 啱啊！你講嘅建功咧，即係反璞歸真，係我哋用打回原形你。因為如果你八個禮拜係冇做任何運動嘅話咧，你之前喺運動之中賺到嘅，包括心肺功能啦、肌肉力量啦，基本上都會打回原形 嘅。即係要重新開始咁解啦。 係啊，咁所以呢度都有個好有趣嘅。我記得我哋中文大學即係骨科啦、運動醫學啊，容樹陽醫生咧，有一次喺訪問裏面大家傾開咧，就係、是、喺疫情嗰陣時咧，運動場地閂曬，即係最嚴峻嗰時咧，佢差唔多嗰大半年咧都冇做過一啲十字韌帶受傷嘅手術， 因為你冇機會 斷曬啊嘛，但一開。翻場地之後咧，哇就忙過不停。 啊，會唔會因為又冇一段時間運動咧，一做翻咧又容易有受傷啊？ 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喺運動嘅受傷裏邊咧，係揾到一個主要嘅關鍵因素嚇。咁、所以真係都要提醒大家，唔好用一個報復式啊嘛，係咪？我哇咁耐閂咗一場，我 book 咗場咁辛苦訂咗個場，梗係要報復式玩翻夠本啦。本來中場可能都要唞下嘅，唔好打埋去先啦，蝕本啊！ 係 咁就容易出事。 所以千祈唔好因為咁嘅心態，即係好似食自助餐一樣，哇唔食好嘥喎。俾咗錢就幾百蚊，唔好蝕咁樣係嘛？ 其實話時話，我都真係好耐冇食自助餐。 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嘛嚇， 唔係啊，即係就算你話疫情之前咧，我都好耐冇食，因為年紀大咗啦。咁嗱，我哋喺研究裏邊咧，我睇好多啲健康相關啲研究文獻啦。人類嘅幾百萬年嘅進化咧，根本係唔需要食咁多嘢嘅。 但係你個心態同埋你個意欲啊， 冇錯，正正就係呢、這個即係市場學啦。為了要賺錢而是令到你的思維去改變、是不是？譬如人類在很多的文獻都發現人類根本不需要額外吃糖的，一斤斤的砂糖、是不是？所以人類這麼多的糖尿病、這些就是因為市場啊、喂糖好味啊、小朋友我哋咪細個咪食糖果嘅，咁所以就衍生出嚟好多健康嘅問題，就係、是、因為市場嘅效應咯，經濟效應咯，所謂 病從口入啊嘛，就係、是、咁樣。但因為食自助餐，可能其實個心態同埋個氣氛係、你有啲朋友聚下，同埋哇琳琅滿目嘅食品，睇到都開心。 同埋我又記得我前邊有一個我中學嘅時候咧，就幫手做呢個社會服務團啦，學校。咁咧，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係搞一啲暑期活動。咁咧，我哋咧就寫信去咧，就問一啲大公司咧就贊助啦。咁我記得當時咧就寫信去一間好出名嘅酒店 咁咧就佢咧就赞助咗我哋两个嘅免费嘅自助餐， 嗯， 就系攞嚟俾我哋嘅活动嗰啲嘅得奖者。 系， 哇！嗰阵时我记得喺个颁奖嗰个情况，真系啲人拍烂手手，哇！食自助餐好犀利啊！哇！你咁叻嘅，其实而家你周围大有大食，细有细食，都系叫自助餐。其实就算我啲朋友啊，或者啲学生啊、旧生啊食自助餐咧，我都系一转起两转子就够噶啦。 系、嗯、啊，其实你就食嘅，我觉得系一食嘅气氛嘅啫，都系 吓。系嗱，讲翻我哋即系运动啦吓，我哋主题我哋今日星期 三。但呢啲卡上嘅闲话系好开心嘅，讲呢啲都吓。 咁啊嗱，运动嚟讲喺疫情咧，点样令到大家正向啲嘅咧？其实有样嘢咧，就是、我就发觉呢年几多咧，交嘢真系好多人嘅。 系 好多人平时冇运动嘅咧。佢都走去行山啊，走去郊野。 我细佬嗰一家个小朋友仔诶，读系幼稚园高班嗰啲，咪就系呢个疫情下，旧年年尾开始啦。哇，枕住个个星期六日啦，咁咪去啊。 不过又好嘅，而家喺外国都开始有多啲文献咧，就话咧喺疫情期间咧，望一啲绿色嘅嘢，望一啲远嘅嘢，因为我哋喺特别都市咧，我哋周围望嘅嘢都近噶嘛，我哋建筑物啊，喺办公室啊里边啦，咁其实对眼睛嘅健康系唔好嘅。 嗯， 特别系学童咧嗰度视力嘅问题啦，咁因为太多时间咧就睇住嗰啲电子屏幕啦，二来你又冇户外运动啦，咁个近视啊，啲眼睛差呢个情况咧，喺新常态底下咧系真系非常之伤，因为眼科医生朋友都话啦，即系当你一有近视之后咧，你系收唔翻嘅， 系啊，咁啊，所以 即系当你系100度变成200度咧，你虽然你话啊，而家有啲咩高科技啊，有啲咩激光啊等等嘅治疗等等咧，其实嗰啲记住嗰啲系治疗啊嘛， 系啊， 你个问题已经发生咗啦嘛， 所以咧就点都好嗱，譬如你玩咁多电子机嗰啲咧吓，就适可而止啦，同埋要唞一唞啊，望下远嘢啊，望下绿色嘅嘢咁样样啦吓。 系啊，咁啊嗱，如果运动嚟讲咧，两大类型嘅运动咧，呢、這个我真系要温馨提示啦。第一类就系保持心肺嘅，即系所谓有氧运动啦。 系。 香港人都叫做一个唔错嘅行路咧，都算叫做 OK 嘅吓。咁、但系因为疫情呢年纪，大家都可能所谓 work from home 啦，在家工作啦，行路少咗。咁所以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尽量争取多啲时间行路。咁呢个我自己都系噶啦。即係譬如去邊度都好啦，咁我都會真係早一兩個站落車。 而家好多人都好興咁樣。 係啦，行下。咁因為有個好處咧，就疫情你始終交通裏面咧都擠迫啊嘛。譬如你喺港鐵裏面嘅車廂咧，你個風險都存在嘅。咁你咪喺早一兩個站行下咯。咁你始終喺户外咧，嗰個風險相對低啲啦。同埋一來、二來就係你隻腳有得喐動啊嘛。 不過咧，如果喺正正熱頭好曬嘅時候咧，嚇仲係炎炎夏日嘅時候咧，就唔好啦。我就會主張喺黄昏嘅时候， 黄昏同埋夜晚收工嘅时候 ，OK 嘅，系啦，咁另外第二种咧就系做一啲力量嘅锻炼，系啦，力量咧就肌肉，我讲过好多次噶啦，肌肉咧就系可以产生一啲嘅荷尔蒙啦，系遥控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令到我哋整个新陈代谢好咗，新陈代谢好咗，免疫系统好咗，内分泌系统就会好咗，咁咧间接咧系帮我哋咧。是那个情绪的控制啊压力的处理都好了。 那如果有些人呢是可能是免疫系统有问题，是你知道免疫系统可能弄到很多不同的病的嘛。 是啊、 如果是有的时候他多做这个力量训练呢都会有改善的。 现在的研究都倾向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些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啦，那你一定要看医生啦。 那 医生按返你的病情呢，药物的治疗这个主要是一种啦。咁但系你话喺健康行为方面嘅治疗咧，而系恒常运动咧，都系一个其中嘅方案。咁当然睇下你本身嗰个嘅问题系啲咩啦。但系我觉得医生唔会同你讲话叫你日日瞓喺床度唔喐咯。 多数都叫你做一啲嘅有氧运动嘅。 系啦，有氧运动好啲。但系而家都倾向有啲研究就话力量嘅训练，譬如用一啲橡筋带啦，譬如一啲可以控制到嘅能力，譬如你如果可以做一啲卷腹嘅动作啦，一啲。出少少力嘅动作，因为有肌肉咧，我哋整体我哋新陈代谢咧，先至可以所谓诶，挞得着我哋嘅引擎啊。咁所以喺新常态底下呢几样系特别需要留意啦。咁啊，翻翻去头先你都提过啦，适可而止啊嘛。我哋最紧要就系、是、 咁，所以咧，如果长者尤其是咧，有啲可能有啲咩病态嘅咧，唉，个心态就系好攰啊，唔愿喐啊，好眼瞓咧。 你唔俾佢做咧，慢慢佢就真係肌肉流失，就行都行唔到。 係啊，唔得噶。啊，有呢度都要俾我插嘴又講一句， 嗯好啊、 就係退化性嘅關節炎啊。咁、 嗯、 最近睇過呢啲好大型嘅醫學組織嘅文獻咧。咁佢發現咧就係緩步跑啊，或者一啲好輕強嘅運動啦，其實係幫你咧係減低患上嗰個退化性關節炎嘅風險嘅重大。嗱、 嗯， 佢哋用三個組群嚟分啦，一個咧就係經常跑馬拉松、長跑嗰啲，咁一個咧就係從來冇做運動嘅，一個咧就係休閒咁去玩啊，即係好似我呢只咁啦。咁發覺休閒運動去跑下步嗰啲輕強跑嘅啫。出現退化性關節炎嗰個比例咧，喺三個群組之中最低。咁、 嗯、 如果我記得冇記錯數字咧，大約係3%多咧係呢個情況啦、 嗯。 但如果你話經常去跑嗰班人咧，可能大約10%度，而係從來都冇運動嗰班咧，可能係高到係10%至20%左右啦。咁、 嗯、 所以適量嘅運動咧，反而係有助我哋嘅關節喐動，因為我哋個關節唔喐咧，佢一定唔得噶嘛。 係啊，嗱咁啊，譬如運動員咧，可能心紅咧。啊！都要死练难练，练多啲，我想攞奖呢个人之常情。 咁就出现咗一个系过劳或者一啲劳损性嘅问题。但如果你话我哋休闲，喂，我感觉到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嘛，够咪得咯咁咯。 咁所以大家咧都有好多时系利用假日嘅时间咧，去休闲地去行下山啊，或者做下其他嘅运动。 但系平日都要保持一个活跃嘅生活。 好啦，有关呢一个咧个题目咧就话疫情下如何保持体能同埋正面积极嘅。态度咧，一路咧，仲有好多好多，即系讲之不尽。我哋下个星期都系再继续，都系环绕翻大家，主要系要多运动嗰个嘅话题吓。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李博士，拜拜， 拜拜。 系啦，假日啊，踏着大步去大自然嘅地方， 轻轻松松。望平原，齐齐去，齐齐追，前途光辉灿烂，你在莫沉睡。齐齐去，看那风光多优美。欢欣高歌，百鸟共和，在路上多乐趣。望平原，齐齐去，齐齐追，前途光辉灿烂，你在莫沉睡，齐齐去。 新尼哥哥以前的儿童节目主持和一班小朋友一个合唱团踏着大步去，也是有益身心的一个健康的活动的歌曲。时间还有大概4分钟到6:30，我们继续踏步。 勤做早操，小宝宝最自豪。早晨原为一天之计应知道，天天500步，开开心跳蚤，朋友个个做早操，每日每天做，按照节拍轻轻松松齐齐踏步，未满前途，终须到朝阳照路途，要赶上前途，快赶上前途。 One, two, one. 健康朝气迎风抱。齐同步操，飘风吹送花香铺，朝阳红红，荒郊景致好。人人强健身，不分长幼天天到，清晨同行，身边起着皆音部。不需畏惧荆棘满路，年少哪怕目标高，每日进一步，发奋振作，彼此一心，齐齐迈步。未满前途，终须到他年也自豪。要走上前途，快走上前途。 One, two, one, two. 前望去一片阳光布。 五百步啊，顺口溜嘅啫，何止五百步啊？日行咧，好多人都有成万步吓。徐小峰嘅五百步，我哋又继续去跑步。 各位朋友早晨，我是艾威。哇，我的早晨一定是非常之健康的，讲出来你们就知道的了。我首先起身之后第一餐全生果，苹果啦，木瓜啦，不可以吃香蕉，香蕉如果空肚食呢就会伤胃的。吃完生果餐之后，我就会出发去沙滩跑步，跑半个钟头啦，然后就跳绳跳1000下。跑完步跳完绳之后，我就会出发去吃白粥同埋斋肠，每日如是嘅。因为碳水化合物系唔可以同肉类一起食，如果唔系咧，就会脂肪就会增长噶啦。咁呢餐碳水化合物就系我唯一一整日嘅一餐碳水化合物，其余我中餐同晚餐都唔会再食噶啦。我中餐同晚餐只会再食肉类同埋蔬菜嘅啫，系咪好健康呢？我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所以咧，这个世界是冇不劳而获的，包括你的健康，你要做好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吓，就系艾威吓，有食物方面啦，要注重，同埋又要多跑步咁。嗱，听日咧，我哋有林思维讲下点样有助抗衰老的饮食习惯。听朝五点新闻后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由本港五间持牌电视台转播或者直播，俾市民免费收看奥运赛事。港台表示，由于已经有五间商营电视台愿意参与转播安排，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不应该动用大量公帑和商营电视台的功能重叠做同一件事。港台话，由于启动的时间有限，商营电视台比港台更加能够在短时间内落实具体转播安排。港台又說將製作與東京奧運相關的特別節目，匯報本地運動員成功獲取奧運資格的情況。至於有關港台轉播東京奧運精華片段具體安排，詳情有待商討，將會適時公布。據了解，警方現正調查一宗涉及警務人員不當行為的指控，涉案人員現正休假接受調查。消息說涉及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警方說非常重視警務人員的操守，必定會按既定機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調查和跟進。蔡展鵬在1995年加入警務處任職督察，他在2014年晉升為高級警司，在保安部擔任單位指揮官，2017年6月晉升為總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管，2019年1月升為助理處長，執掌保安部，去年7月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執掌國家安全處。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再度爆发激烈战斗，以色列连续第二日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2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同一名妇女，过百人受伤。有目击者话，一栋13层高的住宅在空袭中倒冧。目击者表示，激进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由当地星期一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枚火箭炮，大部分被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在空中摧毁。另外，以军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向加沙执行超过130次攻击任务，据报至少有15名哈马斯指挥官死亡，包括有高级将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扬言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空袭的力度和次数。国际红十字会促请各方克制，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夺得今届英超联赛事冠军。由于积分榜排第二的曼联主场1-2不敌李斯特城，落后榜首的曼城10分。曼联就算在余下三场赛事全胜，积分都未能够追过曼城。曼城提前三轮夺得冠军。天气方面，本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2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特区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免费给5间电视台转播或者直播，但是不包括香港电台。特首林郑月娥说不是偏心，不过有政党就不同意。而港台就说，公营广播机构不用也不应该花大量公帑和商营电视台做同一件事。我哋亦都問過運動員、市民同埋學者對政府購買轉播權嘅意見，一陣聽下。 政府就話咧，唔會推行外佣咧喺申請續